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4集《思乡受受二》。世事变迁，谁都没有想到定京会风云突变。或许那些聪明人知道，围观者知道，宫廷人知道，冯安宁这样不问世事的官家女儿却是茫然的。一夜之间，文惠帝就病重了，定王傅修仪掌握大权，皇子们死的死，罪的罪，伤的伤，亡的亡，定京官家人人自危。冯安宁不清楚发生了何事，却能看出冯大人凝重的神情，以及自家兄长们每日的忙碌。直到有一日，冯老爷将冯安宁叫到屋中，对冯安宁说道： 安宁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如今也到了该出嫁的年纪。 冯安宁敏感地猜到冯老爷接下来想要说的话，不过这对他来说太突然了，几乎想都没想，冯安宁就立刻回道： 爹，我还不想嫁人，我想陪在爹娘哥哥的身边。 一向疼爱他的冯老爷这一次却是没有顺着他的话往下说，却是道： 傻孩子，哪有姑娘家一直留在府里不嫁人的，莫非还想当老姑娘不成？你表哥过几日到定京来，你带着他四处转上一转。 这话里的意思几乎是有些暗示了。冯安宁从来就不是沉得住气的性子，立刻站起身来激动道： 爹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 冒冒失失的像什么样子？ 冯老爷眉头一皱： 什么什么意思？你表哥来定京，你这个做表妹的接待又怎么了？ 接待？我又不是下人，为何要我来接待？再说还有大哥二哥呢，我不去。 你必须去。 冯老爷自小到大就没有对冯安宁说过一句重话，今日却是当着下人们的面如此不给冯安宁留面子，冯安宁觉得既伤心又委屈。 爹，咱们冯家又不缺银子，犯不着做卖女儿的勾当。这表哥与我多年都未见面，你不嫌尴尬，我还嫌无话可说呢。你莫不会是想要打着接待的名义让我与他成什么表哥表妹的好事吧？我不干，谁愿意去谁去，我不愿意。 他和罗坛待得久了，说的话都有些荤素不忌。冯安宁猛地站起身来，啪的一巴掌扇到冯安宁的脸上。冯安宁一呆，面上火辣辣的疼，他不可置信地盯着冯老爷，却见冯老爷眼皮都未抬一下。 滚回你自己的屋里去，好好反省，别说我冯家交出这般不知廉耻的女儿。 周围的下人们都震惊了，冯老爷从来舍不得碰冯安宁一个小指头，曾经广文堂的夫子因为功课责打冯安宁的手心，冯老爷见了冯安宁手上的印子还说要与那夫子拼命，如今却是自己亲自给了冯安宁一巴掌。冯安宁哇的一声哭着跑出了大门，他一口气跑回了自己的屋子，将门关好，扑到床上痛痛快快地哭了出来。他只在小时候见过那位远房表哥一面，那表哥比他大一些，会微笑着唤他表妹。少年时候就写得一手好字，赢得一手好诗，可是冯安宁却亲眼见到还尚且年少的他去亲自家贴身丫鬟的嘴巴，冯安宁觉得恶心极了，还将此事说与自家人听，可是冯家人都觉得他是看错了，不肯相信他。冯安宁就更讨厌这位表哥了，别说是待见他，连见也不想见。 况且冯老爷说这话的意思，冯安宁又不是三岁小孩，自然听得懂这其中的暗示。冯老爷分明就是有意要撮合他和这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表哥。冯安宁越哭越觉得伤心，喜欢的男子不喜欢自己，大约觉得自己还很拖累，自家父兄反倒来要他与厌恶的人过一生。沈庙和罗坛都走了，他在定京城没有可以说话的人，只觉得满腹委屈无法诉说。他爹如今还打他，冯安宁真觉得日子难过极了。可是他是个骄纵的，不仅骄纵还犟得很，冯老爷可以不宠着他厌恶他，他却倔强一如往昔，甚至开始绝食抗议，总之就是不肯服软见那位恶心的表哥。若是往常，他这般绝食抗议早已让家里的人忙得团团转，可是这一回却不起什么作用，甚至冯老爷变本加厉，态度反而越发强硬。冯安宁与冯老爷就这么对峙着，直到冯子贤自定京外办事回来，得知此事，便来安慰他。 妹妹，你也别责怪爹了，爹如今也没办法。定京局势动荡不安，咱们冯家岌岌可危，爹想你早日出嫁方得避祸。曹家表哥家大业大，你嫁过去吃穿不愁，且他也算得才貌双全，又是自家亲戚，过去后总不会亏待你。大哥知道你心中委屈，可是今时不同往日，如果没有这一遭，自然能任你随意挑个如意郎君，可是现在……安宁，你忍一忍吧，爹也是没办法，嫁给他总比跟着咱家不知道会是什么结局的好。 冯安宁听得怔住，从来没有人跟他说过这些，前段日子他看冯家人上上下下忙个不停，心中也觉得奇怪，可每回问起来都被冯老爷打发了。这回自己的亲事，冯安宁还真没将此事联系起来。 大哥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冯家要倒霉了吗？若是冯家真的有什么危险，我身为冯家的女儿又怎么能置之度外冷眼旁观？莫非父亲以为将我嫁人让我避开了这一切就是为我好吗？即使自家人同甘共苦总要做到吧。 妹妹，你的话我何尝不知，只是许多事情并非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你想要与冯家同甘共苦自然很好，可是爹娘怎么舍得？你自小娇生惯养，我们都不愿你出什么事，况且还有许多心怀鬼胎之人，说是拿你威胁冯家又该如何？ 顿了顿，冯子贤才艰难道： 你留在冯家不仅帮不上忙，反倒会让爹娘分心，甚至会成为冯家的软肋。说是你嫁到曹家，不仅可以让爹娘安心，曹家也许还能帮得上一些忙。 冯安宁许久没有说话。 安宁。 冯子贤见他不语，有些担心。 大哥，我没事。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，笑着看向冯子贤。 你容我再想想吧。 冯子贤见他不欲多说的模样，知道一时之间冯安宁很难接受这么个变故，当下也没多言，自行离开了。等冯子贤离开之后，冯安宁才茫然地看向童静，双手微微颤抖。人有旦夕祸福，冯安宁也没想到，似乎只是短短的一夜间，他就能从人人称羡的千金小姐变得如此危险，更没想到自己会成为累赘。年少的时候过得太过天真而肆意，却不晓得上天是吝啬的，又是可恶的。他给予你前半生的福气，就要用不安定的未来来偿还。一边是继续使性子过自己的生活，一边却是家族。冯安宁想， 当年沈庙要护着沈家，处处被掣肘，做事情都要思前想后的时候，也是这般纠结的吗？他看着镜中的自己，花容月貌的骄纵千金，能够承担得起这么巨大的责任吗？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呀。冯安宁想着，便是要骄纵也要人宠着才行，不是人人都是冯家人，也不是他一辈子都能受到冯家庇护的。反正他喜欢的人也并不喜欢他。冯安宁下定了决心。冯安宁的转变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，他答应了冯老爷的暗示，也决定和那位曹公子试着见面谈笑，或许日后还会成为他的妻子。冯家人都知道这是为什么，可是他们也无可奈何，在仅有的几条前路里，似乎只有这一条能让冯安宁过得轻松些。若是可能，他们不愿意冯安宁受一点子委屈，可到了必须受委屈的时候，他们又宁愿他能少受些，再少受些。冯安宁的转变不仅仅只是对曹家表哥的态度，还有他自己的性子，好像一夜之间变了个人似的，变得有些沉默。这在外人看来是懂事温柔，在冯家人眼中却很痛惜。可每当他们问起冯安宁，冯安宁却只是笑着敷衍几句。曹公子倒是对冯安宁十分满意，毕竟冯安宁生得娇美，如今转了性情，更加柔顺可人，他还是挺喜欢的。转眼几乎就要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，冯家和曹家交换了两人的庚帖，冯安宁坐在屋里看着外头的花花草草发着愣，却听闻自己的贴身丫鬟匆匆忙忙地跑过来。 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小姐。 什么事？ 表少爷在醉仙楼被人打了，被将军府的沈大公子打了。 冯安宁本来并不在乎丫鬟说的这事儿，待听到最后一句时，却忍不住吃了一惊。 你说，被谁打了？ 沈家大少爷，沈三小姐的大哥。 丫鬟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。 曹公子正在府里闹着，说要取消婚事呢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